内地官媒继续就刘晓波事件发表文章，话家属满意比外界满意咧重要得多嘅。而呢啲咧就系最好嘅国民教育，令大家更加认识强国。我话知道舆论满天飞啦，家属就满意，而家属咧喺我绝对控制之下，要佢开记者会又得，上电视又得，每日讲100次或者罚抄100次，我好满意，我最满意，我劲满意都得。你吹咩？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。 董建华卖嘢，黎智英卖嘢，强国嘅王健林都卖嘢。喂，但系咧调翻转，佢哋卖嘢咧个股市系猛咁升。喂，究竟强国发生咗咩事咧？我真系唔知啦，都系嗰个四字词语啦吓，耐人寻味。我系强国新闻者八旗 VPN 啊，应该系国内暂时唯一嘅跨墙方法，应该系，除非唔系，但系好快就会成为绝唱啦。大陆政府高度发文要求网络供应商同埋电信商截断一切嘅 VPN。其实生活喺监狱里面，唔该就做返啲监等应该过嘅生活啦，仲諗埋啲咩翻墙啫，睇咩外国资讯外国网页啫，有时间就睇下人民日报啊、环球时报啊、打乒乓波啊、跳下水啊、睇下中超、食下地沟油同埋饮下假酒咪算囉，搞咁多嘢做乜啫。我係强国新闻者阿 Win。 好，欢迎返嚟呢一节嘅强国 新闻者。喂，睇中超 OK 啊喂。 係呀，都食下地沟油 OK 啊，大家食到肥肥。 係啦，都大家食到未。 食我哋都扣。 大家都未死啊依家 OK 啊。 OK。 如果长期要喺入面就冇办法啦，你冇选择啦。 係啊。 不过如果喺有选择之下，你系咪仲系揀地沟油去食呢？咁系两件事嚟嘅。咁上一次咧就讲到，即系我哋讲到刘晓波事件，咁咧就讲到究竟呢、這个我哋头先嗰个讨论嘅话题咧，就系话喂，究竟我哋系应该 follow the order 咁样，好似股市嗰啲人咁样吓，衰啲讲系一种奴隶嘅意识，系啦，定系应该系即系好似而家所谓普世价值啊，喂有唔啱咪直讲啦，大家平等嘅咁样。 其实 recap 一下啦，喺上一节嘅尾声咧，咁阿 Win 小弟咧就发表咗啲好耐冇发表比较严肃嘅，因为本身唔系好严肃嘅人嚟嘅，发表啲比较严肃嘅睇法啦。就我觉得时势亦系随住时间或者当时嘅环境，我自己觉得以前嘅君主制度咧，适合嘅，而家当然系唔适合啦。咁但系我知道 MJ 咧系好有意见嘅，咁所以嚟到今节嘅开端，咁听下 MJ 大爆发啦， 爆发啦， 大爆发嘅 系啦。 咩啊？100个人咧，100个意见咧，系好合理 的，好合理，尊重嘅，我唔会打你咯，所以 系啦，但会打咯。 时间系一个几好嘅证明。古时嗰种方法，我唔能够讲系咪 work 啊，定系点样啦？但系我哋可以以古为鉴啊，即系咧，究竟点解古时有咁多暴君啊啲出现咧？其实已经证明一样嘢，系一种人咧本身系一种劣根性，可能唔止中国人系啦。如果我哋咧一种绝对嘅权力喺掌握喺手上。好似系咪外国有个实验咧？两边嘅一间房咧，就系一个人咧就俾人禁制咧，佢就会电到噶啦。咁一间房咧，啲人咧就试下去禁制咁样。咁初初咧，啲人都会即系惊啊，好出名嘅实验嚟嘅。咁咧，啲人都会担心唔好禁咁多次啊咁样。咁但系咧，啲人禁下禁下咧，就越禁越开心，越禁越变态。咁因为佢发现自己系冇任何嘅惩罚啊，冇任何嘅 feedback 嘅，就净系喺度禁，就有个快感咁样，去令到对方系受痛苦咁样，系冇得压抑嘅，呢个系可能人嘅本性嚟噶。如果我发现我同你啊，如果而家冇任何限制，我哋做任何嘅事都冇任何嘅后果嘅话咧，咁我哋可能都会变成一个好恐怖嘅人嚟嘅。咁其实系某程度上证明咗咧，绝对嘅权力咧系唔会带佢一个绝对嘅公正，就好明显系通常99%会带佢一个绝对嘅腐败啦。系本嚟系明君都好，可能后期都变咗昏君噶啦。 系 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就觉得绝对唔关个朝代或者点样嘅事啦。就正正就系因为我哋而家咧，我哋知道人咧本身就系衰嘅，讲劣根性系啦，性本坏嘅，可能某程度上吓。咁所以一定要有唔同嘅嘢去制衡佢。就莫广你话系你系君主又好，你话你系天子又好，天子犯法咧就与庶民同罪。你系讲嘅嘢系唔啱或者未必啱晒，我就要俾适当嘅意见你，反而系为你好嘅。 是啊，即系 MJ 系支持呢个斗兽棋嘅玩法嘅，即系冇一只棋系无敌嘅，大笨象都会俾老鼠食啦。 唔止斗兽棋噶啦，斗兽棋入边咧，象系食硬狮子，狮食硬老虎。我而家咧就系纯粹讲道理，喺呢一刻个道理系啱嘅话咧，就狗又系做 leader， 猫又系做 leader， 互相尊重。 系啦，咁咧首先咧，我唔敢望 MJ 嘅，佢啲眼神好凶悍。 有乜？其实系作为一个汽车维修员，有个士巴拿裤袋里边都好。 其实呢我都同意 MJ 嘅。但其实呢中国嗰个古代系咪真系即系我、即系睇啲书讲啦吓，咁当然我唔知啦，未出世啦吓。所以你哋成日话我嗰时出咗世。咁呢就系话即系咪完全冇制衡呢，都唔系完全冇嘅、以前呢中国啲古时皇帝系咪有去天坛祭天啊，即系嗰啲祭祀啊，即系或者祭所谓祭礼作恶啊，系咩意思呢，就系其实某程度上想用一个道德呢去绑返住 阿君主。 阿君主或者一啲统治者。咁、你令到佢呢嗱，佢都去得尽噶啦，唔敢去得太尽，因为咧你去得尽咧就会遭天谴，系啦，咁你遭天谴咧就会令到即系好多嘢唔好啦咁样啦，所谓咁呢个咧就其实即系点解，所以依家成日话咧香港礼落崩坏，礼落崩坏系咩意思咧？就系连嗰啲 so call 最基本嘅一啲所谓礼乐啊，一啲礼仪啊、道德啊，依用依家嘅讲法叫制度，佢慢慢崩溃咗咧，就开始个社会嘅崩溃嘅先兆啦，所谓系啦系啦。 当时个君主顺天谴就系一个制衡， 系啦系啦， 冇错。冇制衡，好似我哋特首前特首讲话咩啊？特首系超然嘅，咁即系冇制衡咯。三权分立点解要点解三权分立啊？就系、要有啲嘢制衡住佢啊嘛。 系啦，咁嗱咁咧，但系咧，其实有另外一个理论咧、就系咧，又唔系话阿边错晒，因为我惊你揼我。咁咧系咁咧，就系讲紧话，就系讲紧话咧。其实咧，因为传统中国一个农业嘅社会， 系 啦，咁农业社会咧系着重一个生产，即系你真系你生产啲少啲咧，你就我 Q 死晒呢啲人噶啦。我想讲，咁咧所以咧就某程度上要用一啲比较所谓 straightforward，或者一啲所谓高效少少嘅方法去做一个统治。尤其是咧中国咧，就算古代都好咧，都系幅员广大，咁、都系个以农立国。咁所以咧用一个农业社会咧呢样嘢去做。嗱、呢样嘢咧，我拉翻喺刘晓波先生嗰度啦。其实咧佢系1980年代啦吓，佢、曾经咧。就讲过一番说话嘅，佢就系话，因为咧中国咧就未摆脱到农业社会嗰、那个思维或者个模式，即系其实就系之前阿陶杰成日讲一啲小农 DNA， 其实 exactly 就系嗰样嘢，所以咧佢讲一个都我觉得都几前卫嘅谂法，中国需要被殖民300年。要做300年嘅殖民地，佢先可以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化嘅国家。 咁、可唔可以咁理解呢，就系、我之前上一次节目尾声所讲嘅一个人啊，即系中国人喺历代啊过去封建社会嚟讲，系个思想系未 ready 去做到 MJ 或者大家都知道嘅。而家西方社会个制度系好嘅、大家都系首先一个咁嘅共识先啦，系认同啦、只不过喺以前，即系喺皇帝年代啦，即系喺有封建社会啦，即系个个人你叫佢做民主，或者其实我会觉得今时今日嘅中国都系未 ready 嘅。就正如头先阿白琪引述翻刘晓波先生所讲嘅，根本佢起码要俾人殖民300年先至去 ready 去做一样嘢。 主要系个政党未 ready 啫，人民未 ready， 我真系唔知啊。 我可以讲个例子嘅，就系、譬如你话一般嘅选举，而家中国或者台湾行咗咁耐啊，而家会好啲嘅。早10几20年嘅台湾选举，全部都系诶边个村长俾啲咩好处啊，即系大家会睇得好眼前，诶佢俾粒糖我食，我就投佢票。佢冇喺好深层次谂啊，呢个人究竟系咪适合去代表佢？佢未去到呢个阶段，即系你等于假一个原始人，用火烧，点无火煮食？佢屌系咪仲喺度住紧木？咁我会觉得点解以前系可以行呢一套？ 同埋我会觉得另一样嘢就系、咧，即系你有一个民主或者一个投票制，即系选举制度之前咧，有啲嘢系要完善咗先嘅。例如讲紧话法治精神，又或者讲紧话一啲即系人民即系对呢、這个 一个公民社会嘅一个认识啊、认同啊，或者一个认知。咁其实咧，呢啲我觉得系一个基本元素，一个法治啊，或者一个所谓以民为本一个精神。嗱，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咧，嗱，未必系依家呢个年代发生嘅，又系历史少少嘅。点解以前嗰啲时，我讲一个例子咧，可能 MJ 就会明白点解以前咧系未必做到一样嘢，即系可能民国年代啊，或者再耐啲久远嘅时候，我以前读书咧。 盘古初开嗰阵， 唔系，就算去到民国，即系清朝覆亡嗰阵时，都系发生啲咁嘅情况嘅。喺中国有啲村落或者有啲镇咧，1911年辛亥革命，清朝就灭亡咗啦。系有啲镇有啲村落咧，1911年或者甚至去到1912年嘅时候咧，都系未知道清朝灭亡咗。嗱，因为可能讲紧话 资讯唔发达啦， 又或者讲紧话佢冇一个意识啊。中国传统嚟讲咧。例如我喺一条村，我做一个村民咁样先算啦。我未必我系信呢个皇帝，我系信一个村长。呢个就系中国传统嗰个统治架构。其实咧系由一班所谓士绅咧，即系嗰啲乡绅父老咧去管理，唔系个皇帝去管理。所以我一个作为一个好基层嘅做农民嘅。我系基本上，你问我边个做皇帝，我随时未必知。系啊，所以咧呢样嘢咧，某程度上就系制约咗，即系嗰个所谓民主嘅发展咁样样啦。 但系当时唔同嘛，当时嘅生活圈 系啦，我讲当年嘅啫，系啦。 咁佢嗰个村长又好，士绅又好咧，唔好话，当然可能真系德高望重，大家即系虽然冇个好公正，点样大家投票嘅 rules 咁样，但系可能真系某程度上咧，系公认德高望重嘅人去做村长嘅，咁喺佢嚟讲冇问题嘅。系咪？ 所谓嘅德唔德高望重咧，首先喺度打个问号啊！呢、這个所谓德高望重嘅人咧，可能亦都系世袭制。 系， 有机会，好大机会，相信系世袭制，或者会有好大部分嘅贿赂成分， 地主霸权啊，我相信都有咁样发生嘅。咁所以即系都未必可以。未必可以完全一路千秋万世咁样够做村长啦，啲人会反佢啦。可能而家喺国家度发生嘅事，喺个村度，喺个小规模嘅发展啦。咁但系咧，我觉得咧，一个手掌就拍唔响嘅。头先讲嘅地主霸权又好啊，世袭制又好啊，或者刘晓波先生嘅事件又好啊，其实咧，当佢有咁极权嘅一个权力嘅机构，一个大力嘅机构喺度之外咧，其实大家嗰啲其他人啊，嗰啲反应都好紧要啊。即系譬如我而家头先用个村嚟做比喻嘅话咧，咁有个世袭制嘅村长嗰、那个摆明系议世组嚟嘅，咁啲村民又去听佢话，其实你都有责任嘅、哦。 有责任，即系唔好讲咁远啦。讲到今时今日，咁多人投票俾建制派， 系啊， 都会有责任啦。 对大责任。 嗱，应该咁讲，嗰古代同现代唔同。古代咧，因为佢好多大地主啊，基本上你农民咧，可能某程度上系 belongs to 嗰个大地主， 老四 系啦，即系冇你冇嘢讲嘅。但系现代咧，我好同意嘅，就系讲紧话咧，即系好同意 MJ 讲嘅，就系讲紧话咧，有啲嘢咧，有啲意识。或者有啲思想咧，系自己要慢慢去改变，或者教育。嗱，我啱啱咧就想讲一样嘢，就系讲紧话咧。嗱，我头先讲啦，近排好迷睇三国嗰啲咁嘅嘢啊嘛。咁咧，跟住我系留有时啊行书局啦，文人嚟啊嘛。咁咧，跟住会有时留意一下啲历史书嗰啲咧。就算香港，你冇话大陆，香港都系嘅。你任何咧，你摆到最多眼啲位置咧，就系你点样学睇三国，睇咩康熙王朝、雍正王朝，教你职场嘅唔知乜嘢，即系点样擦老细鞋啊，即系教你点样喺职场度去生存啊。唔系话唔好，但系某程度上咧，我第一系我又系个有个咁嘅感觉嘅，你呢啲咪叫奴性咯，即系你不停喺度睇住，你睇《水浒传》都可以落学奴性，我真系吹唔涨噶，即系你可以学点样喺个 office 度生存，点样擦老细鞋，点样去勾心斗角，啲点样去献媚咁样样，点样去帮老细投资拨粉，你基本上嗰个思想啊，嗰个根啊。你都系谂紧呢啲嘢，其实香港人都系咁样。 其实拉开少少讲啦，我自己而家身处嘅企业，或者身边有好多朋友嘅企业，只要同中国拉上关系，好多听翻咧已经系好可悲嘅，改变咗、改型咗。以前大家就系可能系，尤其譬如做 sales 做到条数 OK 啦，使乜搞咁多嘢？而家唔系，而家大家系好刻苦经营嘅，就系点样同老细去建立一个好嘅关系，点样当老细系一个雍正王朝，去点样做一个恩和痕，或者点样去符合老细嘅爱好喜好， 系 即系已经，我觉得香港已经系变。 变咗连一啲一般嘅企业或者小中小企都已经系走紧呢条路。 系，所以我哋咪要即系你见到呢个现实咧，去即系客观地去睇去描述系冇问题嘅。 嗯， 但系要同时要做翻啲嘢咯，我真系觉得。 例如咧，呢、這个 你如果觉得呢件事系合理嘅，你唔会讲出嚟啦。如果呢件事觉得唔合理嘅话，就唔好去再去咁样。 所以咧，我觉得首先，我觉得一样嘢好重要嘅，就要独立。嗱、啊，唔系港独啊，唔系我不嬲维护国家统一嗰啲咁嘅嘢噶，系思想嘅独立。 系 思想嘅独立，佢要有自己嘅思想，识得自己去判断问题。 嗯、 而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可以识得去判断问题咧、 嗯？ 就系好老土啦。多睇多听、 嗯、 多去包容或者接受你嘅意见、嗯、我今日讲啲嘢好似 MJ 嗰啲。 係啦。多啲听强国生还 者。係啦，多啲听强国生还者。 即係冇一 冇听阿边讲嘢。 係啦，即係搬勾一个例子出嚟啊。喺十年前假设我去到一间公司定一个 sales target 系完全不合理嘅，系摸都摸唔到，冇可能做得到嘅。当其时喺即係仲系我嗰个意识里面呢，唔知系我嘅改变定系社会嘅改变啊，即係会系好喂，哇，做唔到啊，老细，依、這个冇可能嘅、啊。 系， 攞翻上年、前年、后年大前年数据，根本上冇做过呢条数嘅。你要一次个升2000%嘅，咁呢个冇可能。但系今时今日同样嘅情况，我系唔会做类似嘅嘢咯。即系会觉得 会点咧咁？ 会啊， 咁啊做假数啦， 就谂点样去做假啦，或者先应承咗先。 即系你做过假，我报警噶咯， 先应承咗先咯，先应承咗，收尾做唔到，谂一大堆理由咯。哎呀，因为太阳今日由东方升起啊，或者寻日落雨啊，即系会系咁样嘅模式咯。唔知系我自己生问题，但系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有类似嘅。 你细估咗圆滑咗啫。 我都觉得你 希望系咯。我唔希望香港嘅社会已经变成。 我都觉得你呢几年变咗好多，所以 你老咗咯。 我希望系咯。 即系呢啲咧，影响味道最大嘅，即系但系系啦。 咁同唔同意系影响紧或者变紧？ 你应该唔系嘅。其实呢啲我谂公司制度嚟讲吓，公司嚟讲呢啲我谂不嬲存在嘅。即系但系一啱嘅，因为以前我哋系西方嘅公司比较多嘛，西方公司就系大家系平等嘅、嗯，大家都讲道理嘅。咁而家中国嘅资本嘅公司特别多啦， 系 啦，咁啊，所以有少少啲变化，系可以理解嘅。咁但系咧，你如果由你一啲去翻官场嗰个位，去翻刘晓波先生嗰度讲咧，所有呢啲所谓唔合理啦，当呢件事唔合理嘅先。呢啲所謂所有唔合理嘅制度，所有唔合理嘅 target， 呢啲點解會出現呢？點解會可以繼續咁樣運作落去呢？其實就係大家去跟，好頭先你講，我跟咗先啦。呢、這個就係其中一個問題啦。或者我、哦、好啊，你係阿 Win 我哋阿頭嚟嘅，你又跟阿八旗又跟，大家都去跟，大家都覺得冇嘢，一切如常咁樣，呢、這個先係問題。劉曉波先生佢唔係今時今日先被到迫害噶嘛，其實佢已經可能係十幾二十年，由六四到而家好耐啫，1989啊。佢其實我哋咁多人其實有冇為佢真係做過啲乜嘢啊？或者去關注下佢啊？或者去多啲深入研究下佢啊？去多啲為佢呢件事發聲明，我都知道呢件事係唔合理嘅、啊。但都冇去做，咁从而咧，其实我哋某程度上咧做咗帮凶。有一句说话咧，我系近嚟睇社论，我不嬲有呢个意识，但系冇佢讲咁清楚。佢就话咧，任何因为中国嘅利益而跪低或者唔出声嘅人，其实你都成为咗无辜者嘅帮凶。边睇无辜者帮凶？ 同埋有另一样嘢咧，即系头先讲开职场啦吓，咁咧，我觉得睇职场又好，或者依家系香港嘅官场都好，有一样嘢我都其实好多集我都讲过，就系、是、有一样嘢好令人担心嘅，就系、是、政治凌驾专业。系、啦，嗱，有时咧做一样嘢咧，顾及政治嘅因素，即系政治，无论系办公室嘅政治，或者真系政治上嘅政治啦，所谓系啱嘅，系有呢个需要嘅。但系如果将呢样嘢去完全凌驾晒一个专业判断咧，系一件好可怕嘅事， 好荒谬啊！ 系啊， 系啊，即系例如头先讲嗰啲咩 target 2000% 咧，嗰啲、就系、是、即系完全唔系一个专业判断嚟噶嘛，系咪？我平时曼联波衫系卖1000件噶啦，世界上就得1001个曼联球迷咁样，你点样无端端卖10万件？ 系咯，曼联之后降班得600件，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降班我睇下你其他嗰啲队点啦， 唔使提啦，今年就降啦。 下赌啊吓，第一节目就赌下，即系有阵时系啊，你讲得好啱啊，因为小弟而家都系一个官僚主义比较重嘅机构嗰度，好多时有啲嘢基本上系离地，我哋所谓离地啊，完全唔系一个正常专业判断嚟嘅，咁但系大家就冇办法啦，跟。好多而家 就好似我坦所讲嘅睇法咯，诶先，总之唔会即场 reject 嘅，跟咗先咯。 甚至咩啊？甚至你都唔系即场 赞成添， 系啊，你都可能仲有少少即系咁我照做啦咁样，即系都有少少嘅 feedback 俾佢，可能知道。啲人唔系噶，啲分军点解会变成分军啊？就话哦好啊，圣上英明，应该啊廿倍 target easy job 咁样，我得冇问题，我哋做一定得。 跟住做下就唔得咯，做下会谂白。 其实反而害咗个老板， 系害咗噶， 佢都冇咗个。英明的判断啦， 系啦，咁最后啦，咁都希望啦，我哋讲咁多啦，希望刘晓波先生咧在天之灵就保佑，即系中国都平安强大，系啦，我哋强国新闻社都越嚟多人听，系啦， 有我哋嘅保护贴越嚟越好卖， 系啦， 好啦 ，OK， 好啦，多谢刘先生教晓我哋好多嘢啦 ，OK， 好， 下次见。